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 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。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 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作者周梅森，演播季寒邦。 侯亮平质问赵德汉是怎么搞来这么多钱的，赵德汉摇了摇头，说他实在是记不清了，自打有了第一次以后就再也收不住手了。他在这个位置上做了四年，有钱就收，就像捡麦穗一样，总觉得是在梦里似的，恍恍惚惚，满眼尽是金灿灿的麦穗。侯亮平指着铁柜问，你有没有个大概数字，这些钱是多少？赵德汉说，这我记得，一共是2,395,400,600块。侯亮平拍了拍赵德汉的肩膀，哼，能精确到百位数，你记忆力真好 啊。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。侯处长，我跟你说呀，我喜欢记账，谁给我多少钱，啥时候啥地方给的，每笔账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 侯亮平听了眼睛一亮，马上追问，那账本呢，藏在什么地方？赵德汉迟疑了一下，指了指天花板， 主卧吊顶上边就是账本。 侯亮平的手下小韩迅速地过去了，不一会儿取回了一摞包着塑料袋的账本来。侯亮平翻看着账本，不由得惊叹着，我的天哪，你是学会计的吧？赵德汉带着哭腔说， 不是，我是学采矿的，会计是自学的。 太专业了，你是自学成才呀，老赵，说真心话，我都想谢谢你了。赵德汉可怜巴巴地问着， 侯处长，那能算我坦白立功吧？ 这得法院说。老赵，你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，怎么这么贪呢？赵德汉又激动了起来， 我要举报，我举报荆州市副市长丁义珍，他六次带人过来给我行贿，行贿总数是1,532,600块。要不是他第一次送了我一张50万的银行卡，我也不会有今天。侯处长，你给我找纸找笔，让我把这些沉痛教训都如实地写下来，让警钟长鸣，让其他同志以后千万千万别再犯这种错误了。哦，不，是罪行。 这个呀，你进监狱以后有的是时间写。侯亮平合上了账本，进入了下一步骤，拿出了拘留证，对手下交代，行了，把这个捡麦穗的家伙拘了吧。小韩和小刘上前拉起了赵德汉，让赵德汉签字之后，用手铐把赵德汉铐住。此后，赵德汉戴着手铐一直瘫坐在地上，脸色像死人一般的苍白。侯亮平指挥手下清理铁柜，霎时间在客厅堆起了一座钱山。他绕着钱山转着圈儿， 掏出手机通知值班检查干警来换班，并让他们联系银行，多带几台点钞机过来。这是要紧的安排。后来银行运来12台点钞机，竟然烧坏了6台。换班的干警很快就来了，侯亮平命令小韩等人把赵德汉押走。赵德汉在小韩的拉扯下，从地上颤颤巍巍地站起来，向门口走着。忽然，赵德汉又转过身来，可怜巴巴地对侯亮平说：“ 侯处长，我想在我这个家再转一圈，行吗？我这一走啊，肯定就回不来了。” 侯亮平愣了一下，然后摇头苦笑：“ 好，那就最后看一眼吧。” 赵德汉戴着手铐在豪宅里转悠，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，似乎要把这座豪宅的每一个细节刻在脑海里一样。最后，赵德汉失态地一头扑到客厅中央那座前身，也许是他臆想中的金色麦垛上，放声痛哭起来。他戴着手铐的手抚摸着一个个新旧不一的钱捆子，手和身体颤抖得厉害。失败的人生就在于失去到手的一切，而为这一切，他付出了道德、良心、人格的代价，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怎一个伤心了得。赵德汉凄厉的哭声让人毛骨悚然，在豪宅客厅里是久久地回荡着。凌晨4点，广播里终于传来了好消息，北京上空的雷暴区转移，飞机可以起飞了。侯亮平随着人群拥向登机口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该过去的总要过去，该来的总归要来。北京的雷暴区转移了，只怕汉东省要电闪雷鸣了。侯亮平有一种预感，汉东省的反腐风暴就要来了，没准会把自己当年的老师、同学、国眷几个进去。从丁义珍开始，汉东省那些此起彼伏的传说恐怕不会再是传说，也不会再轻易的止于传说了。丁义珍是这桩大案的关键，对丁义珍的抓捕是关键中的关键，陈海明白这一点，可检察长季昌明似乎不明白，或者因为事关重大，他揣着明白装糊涂。陈海几乎是恳求这位顶头上司。侯亮平代表反贪总局发出的抓捕令不能忽视，万一出问题，责任在我们省反贪局呀。季昌明却坚持向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玉良汇报，明说了省检察院归省委管，不经请示抓一个厅局级干部不合适，况且最高检的抓捕手续现在也没见到，仅凭他猴子打打手机就行动，也太草率了吧。季昌明跟侯亮平烂熟，所以一口一个猴子，搞得陈海很是无奈。陈海只好命令侦查一处处长陆亦可亲自带队，暗中紧紧地盯住丁义珍。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玉良高度重视检察院的汇报，通知相关干部连夜到自己的办公室开会。 姬昌明、陈海赶到省委大院二号楼的时候，只见楼里边是灯火通明，工作人员进进出出，跟白天上班一样。两个人进了办公室，除了高玉良之外，还见到了两位重量级人物，省委常委、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，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。姬昌明颇具意味地瞄了陈海一眼，似乎在说，瞧这阵势，像这种敏感的事情咱们不汇报行吗？陈海上前和高玉良握手，低声说了一句，老师好。高玉良年近六十，保养得法，满面红光，而且笑口常开，看上去像是一个擅长太极功夫的官场老手。其实呢，他是一位学者型干部，法学家，早年曾任汉东大学政法系主任。陈海是他教出来的，公安厅长祁同伟和远在北京的侯亮平也都是他的得意门生。高书记亦或是高老师的弟子遍天下呢。姬昌明简明扼要地汇报情况，高玉良和李达康神情严肃地听着，气氛又沉重又压抑。陈海很清楚，每位领导肚子里都有一本难念的经，但表面上却千篇一律，永远都是没有表情的表情。陈海在政治上特别小心，那是因为他总结了父亲陈岩石一生的教训。老革命的父亲，省人民检察院前常务副检察长，外号老石头，跟前任省委书记赵立春斗了大半辈子，结果离休的时候仍然是个厅级干部，硬是没能享受上副省级待遇。而人家赵立春却调到北京，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序列。也正是因为老爹常在家里纵论江山，才让陈海对汉东省的政治路线图是烂熟于心。比如眼前的这位李达康，原本是赵立春的大秘，传言他乃是秘书帮的帮主。老师高玉良是政法系的领袖，政法系统的官员都跟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陈海不愿意重蹈父亲的覆辙，也不愿意违心处事，因而和谁都保持着距离，连对老师高玉良也敬而远之。但是他心里得有数，心如明镜，才不会出大的差错。看吧，省城荆州的一位大权在握的副市长要倒台了，会牵扯多少人呢？会给汉东省和荆州的官场带来多大的震动？天知道。姬昌明心里肯定有数，他是汉东省老人，曾在荆州市工作多年，什么不门清啊，此事太棘手了。结束汇报时，姬昌明说，北京那边已经有证据证明丁义珍副市长涉嫌行贿受贿，而且数额巨大，我们具体如何处理得请领导指示一下。高玉良皱着眉头说，丁义珍的事儿我们不知道，北京怎么先知道了？李达康的脸色更是难看。 就是啊，昌明同志，这都怎么回事啊？ 姬昌明就又补充汇报，说是福建有位投资商向国家部委一位处长行贿批矿，最终没批下来，那位处长不肯退钱， 投资商呢，就向最高检反贪总局举报了。那位处长一落网，马上就检举揭发，把丁义珍给交代了。高玉良思索着，向李大康询问：“你们这个丁义珍分管什么工作呀？”李达康苦着脸说：“ 都是重要的工作呀，城市建设、老城改造、煤矿资源整合，有些工作呢，说起来是我挂帅，具体的都是丁义珍抓。” 陈海这时候明白李达康的态度了，他绝不会轻易地把丁义珍交出去的。李达康是汉东省有名的改革闯将，胆子大，脾气硬，当年提出过一个响亮的口号：法无禁止即自由，啥事都敢干，啥人都敢用。陈海想，丁义珍是李达康一手提拔重用的干部，现任光明湖改造项目总指挥，管着几百亿的资产呢。他要是被北京方面带走了，这位市委书记情何以堪呢？祁同伟小心地提出了一个建议： 既然这样，高书记、李书记，你们考虑一下，是不是先让省纪委把丁义珍归起来呢？我派人协助执行。 这是一个折中的意见，由省纪委处理丁义珍，作为省委常委的李达康脸上好看一些，以后也有回旋的余地。陈海明白祁同伟的心思，这位公安厅厅长要上台阶，眼睛瞄着副省长。恩师高玉良已经向省委推荐了，常委李达康的一票很关键。祁同伟当然要顺着李达康的意思来。果然，李达康立即表态：“ 哎，祁厅长这个意见好，就由我们双规吧。” 那口气，似乎已经代表省委做了决定，也没去征求一下主管副书记高玉良的意见。高玉良怎么想的不知道，只见老石下意识地用指节轻轻地敲打着桌面，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季昌明。 这个，季检，你的意见呢？ 老师的心思陈海很清楚，老师肯定不想为李达康做嫁衣。双规了丁义珍，就违背了北京方面的意见，谁拍板谁负责。老师和李达康一向就不和，这是汉东省官场几近公开的秘密。老师干嘛为政治对手顶雷呀？但老师就是老师，绝不会直接表露自己的意思，就把球传到省检察院这边来了。不是主动汇报吗？好，你们的事，你们先表个态嘛。 季昌明说：“高书记，我尊重您和省委的意见，北京那边的立案手续马上过来，让我们拘。可先归起来也可以，只要把人控制住，下面怎么都好办。但从我们检查角度来看，还是拘起来走司法程序比较妥。” 这话把人说得云里雾里，纪检算得上是语言大师了。陈海这位顶头上司一向中规中矩，又即将退休，什么人也不想得罪。可叫你表态，你总得有个态度啊。这绕来绕去，还是把李达康给得罪了。陈海的心里都想笑。 高玉良点了点头说，好，老纪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你是倾向于居。说完他又指着陈海，哎，陈海啊，你是反贪局局长，也说说你的意见吧。陈海一愣，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。老师摆了摆手，示意他坐下说。他没坐下，就那么笔直地站着。一时间他有点发懵，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，刚才光研究别人了，这冷不丁的让他怎么表态呢？陈海虽然说小心谨慎，内心还是挺正直的，根子上像他老爹。在一圈领导的逼视下，陈海的脑门微微冒汗了，一着急竟然把话说得更干脆了。高书记，我也倾向于居。丁义珍的犯罪事实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，又是北京那边让抓的。李达康不悦地拦住了陈海的话头，陈局长，如果协助居了，丁义珍这案子的办案权是不是就转移到北京了？是不是这样啊？陈海直接指出了李达康的外行。李书记，您理解有误差，不存在办案权转移，这本来就不是我们汉东省的案子，是反贪总局直接侦查的。李达康似乎有些激动，近视镜后边的双眼瞪得很大。哎，我要说的正是这个。丁义珍的案子如果由我们查办，主动权就在我们手上，交由最高检反贪总局来侦办，将来是什么情况就很难预料了。哦，同志们，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包庇谁呀，完全是从工作的角度考虑。会议渐渐地显露出了意见分歧，而且针锋相对的意味越来越浓。